50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朋友您好，我是蒲森新。爱莲说，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反，近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使人胜爱牡丹。余独爱莲，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未举，华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一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余者何人？牡丹之爱，一乎众矣。 听众朋友，以上诵读小站的朗读片段由蒲歌读美文公众号特别支持，感谢您的收听。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7.2， 处于中度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北三环的蓟门桥到苏州桥由东向西，北五环的化工桥到远通桥由南向北，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西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都是车辆比较多的路段。 再来看一下快速路，莲花池东路的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还有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还有建国路的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的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堵路不堵心啊！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带着大家伙玩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嗯，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啊，距离春节越来越近了。 是，立春越来越近了， 真是周日就立春了。 没错，嗯，到周日的时候，你猜最火的店应该是什么？ 春饼，春饼店。 对， 对不对？立春吃春饼， 饺子店啊，这都火。 立春也吃饺子哈。 对，反正只要是跟节气有关，都吃饺子。 对，吃饺子这个比较好，我也比较喜欢吃饺子， 有皮有馅儿就行。 每一回到吃春饼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我只要一到店里面去，然后没了，好多店都是没了， 是店没了 没 还是东西没了？ 就是没饼了，那饼都是真的是 不错了。你进去还能点菜呢，我进去人都说没位子了，差距吧？ 这个你没位子还好，我进去是有位子没菜了。 没关系， 这很恐怖。 对于你来说，那行吧，就要啤酒了。 你们俩就是前后脚。 对， 维哥进去的时候是没位子。 对， 这波哥进去的时候是，哎呀，这个地儿倒是有，就是没东西了，全卖完了，孤清，所有都孤清了。 对，尤其是每一回我觉得吃春饼啊，肯定吃不了，少不了吃那个什么合菜之类的、啊。 对。 然后来一问，没合菜。 嗯。 哎，我说有啥呀？那个。基本都卖完了，这今天一般情况到这个时间段都是这样，就是到晚上。 猪头肉应该有吧，肘子肉应该有吧。 也不知道我每次去的时间好像是晚点还是怎么回事。 哎，快说你去的是哪家店封杀的？ 这个店有点远啊，在天通苑那边的。 哦，那就别聊了。 哎，这个今天啊，就是今年的这个立春，我觉得还挺好。因为我记得，因为往年每年我们到了固定的有节气的时候啊，都会说一说这个节气应该吃点什么。像立春吃春饼，我们肯定会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工作日的时候， 对， 咱还说呢，说推荐几家春饼， 对， 而且包括教大家在家里边怎么做。 嗯， 今年正好赶上周日是立春，您可以在家做呀。 是， 其实春饼不难， 不是。那个饼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你知道吧？ 傻了吧？ 你看，我们俩也不太会，因为饼最难的是分层儿，烙它倒不难，真的。 它关键是那么薄 啊！ 完了之后是烙的还是蒸的？还是我挺好奇这个问题，你知道吧？ 我没有亲自操过手啊，但是我见我阿姨做过， 嗯， 对， 阿姨怎么做呢？就是正常和面，但是面的软硬度我这个不太清楚啊，您没有看人家和面的这个过程，反正就是擀完一个小饼，巨薄的一张小饼，然后用什么做呢？用那个高压锅，高压锅的底儿厚，所以它的那个受热呢，相对没有那，就是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猛，同时呢，它能保存热量时间比较长，它就能烙的两面都有点 焦 黄，但是又不至于糊，油刷的极少， 它还不至于那么干，你知道吗？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现在很多春饼店，它为了分层多，它都是几面都刷油，这样的话呢，怎么撕你都能撕开，所以跟家里做的不一样，家里做的张大。又厚，你可卷的东西多，但是呢，像饭馆里吃的呢，油大，因为你拿那个饼，哇、哦，手上全是油，但是那个饼筋道，怎么卷都卷，哎呦，皮筋儿似的，都能再长。 我觉得里边不知道放什么东西了、 哎、肯定放好东西，这你放心吧、嗯、啊、嗯哎。 还有一种就是您要在家觉得做着麻烦啊，直接外边买去， 有现成的那种是吧？ 有现成的，当然跟烙自己烙的没法比啊。有卖那种就是那个冷冻的， 对、 啊，您直接稍微一解冻，或者您稍微再讲究点，拿那个抹一点刷一点油，然后放在那油上面稍微的那么一靠就可以了、嗯。最近不是有一个神秘巨星吗？ 嗯， 那个印度片的，你看人家的烤饼怎么烤，看到了吗？ 我说实在话、 哦、你没 看到别人怎么烤的话啊，我只能看看而已啊，就是、 哦、没事啊，波、你的强项不是这个。你看我们的听众贵四儿就说了、 嗯， 说那个小胖围子，你们别瞎聊了，赶紧把牛老师请回来吧，你们这完全是误导听众，这也不会烙饼，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个消息你也得跟大家说，通过我和小胖的努力，在上周的时候已经成功的把流行性感冒传给了牛老师。牛老师这两天一直在发烧，所以真的是来不了。包括不光是牛老师病倒了，我们的编辑也病倒了。 哦、 啊，对， 原来你们传染力这么厉害啊！ 所以波儿，你加小心、 啊。哎，我觉得我挺幸运，他们都病倒了之后，然后我正好没事了。 哎，好嘞。所以今天我们说的内容是跟强身健体有一点关系的。 哎，就是出去溜达溜达啊！ 是是是、 啊。好，春饼咱们先不说，这个我们争取下周一的时候说一说。 对, 对， 那正好赶着那个日子过 了，而且说不定呀，就有朋友直接给我们发来了。你看我刚一刷就来了，瑶瑶说春饼我爸最拿手了，和面的时候要一半的烫面，一半不是烫面 哦 啊，而且呢，依旧也说了，立春还可以吃春卷呢。 哎，对对对对对， 哎、 小时候我还真帮我妈包过春卷，在 都自己做呀？ 不在商店里有卖皮儿的。 哦， 然后你就自己和馅儿就行。 哦，现在外边啊，直接卖那种包好的，回家一炸就可以了， 看 也行、啊。 那样的东西基本上，我觉得说是，现成的东西咱都好办。 嗯 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到饭店吃一顿完事、 嗯。来来来，这样吧，这样吧，就是为了赶紧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正题啊，因为波呢。 嗯， 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他最熟悉的还是带大家出去玩耍。 对、嗯， 但是呢，咱们先预热一下，因为今天又是周末了，而且周末了，大家肯定饭点了都想着吃什么。这样，咱先说说，比如说你呀、啊，小胖，如果去吃春饼的话，都会选择哪个店吃？然后我呢，就说如果我吃饺子的话，我吃什么馅儿的？咱们先馋馋大家，然后就开始出城玩，怎么样？ 啊，这没问题。我一般吃春饼的话啊， 嗯。 我会到昌平去吃去， 哎，为什么去那么远呢？ 那边有好多春饼宴呀、 啊，哦， 啊，而且做的还是基本上说是都是比较有特色的，还很便宜，很实惠， 嗯， 然后顺道还能再搞点别的事情，啊，比如说是你摘个草莓了， 对， 啊，然后再加上如果说是你要是说时间更充足的话，泡个温泉，喝个红酒啦，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嘿，哎呀。他这层次立马上去了 啊，一般吧 啊，真的， 真是就是性价比高一点而已，对不对？ 性价比也高，然后也舒服，嗯、还挺浪漫 哦。我吃春饼没在外边吃过， 都是自己， 因为我觉得春饼相对简单啊，除了那饼，但是我呢又对一个饼就是对饼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就买那种大饼，撕着薄一点，然后加着，关键是里边加的东西， 对，加肉哈。 当然了，加肉，而且呢，我一般会炒一个菜啊，炒两个吧，动火一般是两个，那个豆芽 儿，炒豆芽儿、 对， 绿豆芽儿，我给它炒一下， 素炒还是肉炒？ 素炒， 素炒， 素炒，有肉呢，肉好多了，一会儿说，这个素炒一个豆芽儿，然后呢，炒鸡蛋， 哦，对对对， 这就这两个菜，这是着火的、 嗯，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外边买 凉菜哈， 天字号的那个肘子， 嗯 啊，这是一定要买的。然后我们家那边呢有一个叫，哎叫什么熟食啊？陶记熟食，哎，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做的还不错， 嗯， 我就会买点猪耳朵， 嗯 啊，再买点那个鸭胸， 哎呀， 哎，再买点那个猪舌头， 嚯、 哦，再买点猪心。基本上就这几个，然后 你甭说了、啊，礼拜天到你们家吃去吧。 啊，真简单啊，这 so easy 的，还有猪蹄儿啊，基本上就买这五样，然后呢里边就是加一些这些东西啊，哈、啊，还有小香葱，一定要买点、 哎、 买那小香葱加在里边，可好吃了，反正就是饼加菜嘛，我是更看重里边的这个东西， 那个饼也很关键的哈。 哎， 嗯， 半天怎么不说抹什么酱呢？ 酱啊，还抹酱呢？ 当然， 各种辣椒类的。 哟，我就、啊、真的就抹点辣椒酱 啊，真的 辣椒酱还是我那个 是我应该叫他什么呢？叫婶儿，四婶儿，对，四叔，对，四婶儿，他做的辣椒酱，他是南方人，他那儿炒的辣椒酱，每次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带好多瓶回来， 纯正的手工， 好吧，那我就不说饺子了，我就说春饼店吧， 好， 一般吃春饼就是都是我妈做。但是我妈最近一段时间不在家，所以如果要是周日的话，跟家里人出去，一般去两个地儿，就看哪有位置了。一个呢是去姥姥家，很火，一般去晚了就很难，而且很便宜。另外一个地儿呢，就在朝阳公园的西门那儿有一家叫四月天还是叫什么呀？ 2月2吧。 啊，2月2，对， 天哪， 就去那儿。 二月和四月差俩月呢。 我说的是阴历的 2+2。 然后还有一个地儿，就是相对有点远了，就是去昌平。去昌平就是，那儿就是，比如说，不是有好多的皇陵不都在那边吗？ 啊， 那儿专门有那个春饼村儿。 哦， 啊，整个村儿全是吃春饼的。 哦， 你就去吧。 哦， 类似有点像农家乐的意思，而且那儿可以住宿。 哦， 还挺有意思的， 哦， 就大概就是这些点儿。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你刚开始问我的时候，我这一块儿又跑到昌平去了？ 是你们家到昌平 方 便？ 我 方 便呀，啊。所以说我说去那边的话，然后也比较简单，而且说是你随时去吧，基本都可以有哈。 嗯 啊，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嗯嗯，好， 吃饱了咱就上路吧， 上路吧。 哎 啊。上哪个路啊？ 出去玩去。 对啊， 出去玩去 啊，出去玩吧。说实在话，咱不是真不是吹的啊。 啊， 尤其是北京边上这些地方，我说实在话呢啊，完全都是我拿腿量过来的。 哎呦， 这是真的 徒步啊？ 对，就是在几乎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哎呦， 我把各个村、各个角、各个村能干什么的啊，基本上量了一个遍。 我就不信，四季青你去过吗？ 是没，那会儿还没有他。 那当然没事了。四季青我们会在第三节、第四节请人专门的人来说。 一听四季青，我就想到咱们有一四季青桥了啊。 哎， 完了， 不远， 完了啊，真不远呀。 当然了 啊，我估计这肯定是跟什么采摘呀、什么各种蔬菜有关系。 是的，是的， 应该是属于这，要不然叫我四季青， 是的，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这种情况。 是， 不过说采摘吧，我觉得说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也是属于就是草莓。 嗯 啊， 但是现在都这么冷了，大棚的草莓还有吗？ 大棚的草莓刚开始，哎， 哦，刚开始，啊， 对，也就是等于是头茬草莓开始了，啊，就是这个季节到一直到明年的这个大概是三月份、四月份这个时间段， 啊， 是属于就是大家在这个采摘大棚草莓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嗯， 但是现在相对来说，价位可能略微高一些。啊，采摘的话可能有80的，有120的哈， 嗯， 就是80块一斤，120一斤，啊，这样的一种采摘的办法。但是可能跟在你在路边上去买的话，价位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有时候在路边买的时候，你一定要，它不是一大盘嘛， 嗯， 一大盘里边，然后放了好多，然后上面拿那个保鲜膜一封，完了之后有时候它那个翻过来，这个后面有点不太好啊，就是可能是。压的挤的这种状态，啊， 那肯定，我们包都这么包， 啊， 那当然了，好看的得放上边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买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但是你要自己摘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嗯， 所以说摘的时候可能贵点，但是摘的时候很多一些朋友还会这样，我边摘边吃，边吃边摘啊，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嗯， 基本上摘一斤吃一斤， 嗯 啊，所以说也比较划算的啊。 是， 很多地方的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草莓采摘园呢是允许你去 边摘边吃的， 边摘边吃的，就是价格高点，对吧？ 嗯， 不管怎么样，它来回是一样远，就是你找那种感觉的， 对，玩 啊，到了采摘园里面，在大棚里边又很暖和。你要是穿像咱们今天穿这个衣服的话，我估计你摘上，估计有十来分钟， 嗯， 然后你可能会出一身汗，然后跑外面透口气， 嗯， 然后再进去重新摘吧， 嗯 啊，这是大棚里边那种状态啊。当然现在很多的一些就像过去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的很多这个大棚不像是过去的那种，就是一个比较简易的那种，就是旁边一个土墙，然后上面拿那个膜一封哈， 嗯， 现在有很多就是现代化的那种的玻璃幕墙的那个里边的啊， 嗯， 就是采摘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自己在里面感觉会阳光啊，各方面感觉会比较舒服一些哈。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个季节去采摘草莓的话，就是比较集中的区域还是在昌平的小汤山这一带。 嗯 啊，就是小汤山再往下走，因为小汤山这块再往下边走到就是说是到这个基本上快到昌平市区整个这一段 对吧？基本上是有好多好多，甚至就是上百家的这个草莓采摘园，啊，就是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尤其是你会发现那个牌子特别大、特别壮观的那种啊，可能价位相对来说更高一些，啊，然后你可以往村子里边走一些，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他们只能靠就是摘下来之后在外边卖，因为大家很多一些朋友都是路过的时候，然后顺便去摘一下， 嗯，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是一个选择的一个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除了在这边去摘了，其实像在我们北京各个区县吧，比如不管是昌平的、房山的，还包括平谷的，还包括在怀柔的这些地方的草莓的采摘园都还是不错，但是论口感说真的啊，真心话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昌平这边的。这个草莓的 就是小唐山的， 对对对， 那是水好吗？ 这个说真的，我觉得就是口感，反正我吃着是不错，但是跟其他地方去比较起来，就是其他地方那个口感确实就是同样的品种的前提下，不管是红岩了还是包括这些其他的这些，就是这些草莓的，就是品种比较起来之后是一样的，但是吃上去口感不太一样。 嗯， 所以说我比较偏向于昌平这边的哈。 嗯， 当然怀柔，你比如说到怀柔的桥子镇那边的，就是相略微远一点的话， 嗯， 然后是但是价格也好呀、啊，对吧？桥子镇那片也是一大片的这个，不管是蔬菜的，还包括这个草莓的，这个采摘的都是有。 嗯， 而且你包括在去往黄花城路上的，包括还有很多月亮湾，包括。整个那一块儿也都是有很多这个采摘草莓的一些这个基地，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采摘草莓这个季节去采的话相对贵一些，等过完年之后， 嗯， 可能相对来说是价格就从80、60、40， 嗯 啊，甚至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到不是说最后啊，就不是说它草莓不好了， 嗯， 就是到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啊，可能就是10块钱、15块钱在平谷很多地方都可以摘到的， 对 啊， 嗯。采摘挺好，但是呢，在此也得跟听众朋友说，进去采摘的时候千万别祸害。 对， 哎，真的，就别摘、哦、摘了，一看这不好，扔了 ， 哎，这个不太好。 啊、对， 这个不好。 所以说是采摘这个相对来说是它价格贵一些也是正常的，因为是避免很多一些就是的 ， 就是你浪费的比较多， 是 对吧 是？ 甚至说白了，有些人真不太注意，一脚就踩上去了，人家草莓本身在地上 了，是， 然后你一脚踩上去，这一下几十块草莓没了，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大家采摘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重在一个体验。对吧？而你从昌平这边采摘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一条线可以捋下去，一直往北扎，对吧？ 嗯、 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吃春饼嘛、 嗯， 对吧？那到昌平那边可以吃春饼，然后再到延庆去也是非常好玩的冬季的一些项目。 嗯、 就是你选择是比如周六日两天，对吧？啊，就是先不要摘，你先直接一脚油门干到这个跑到这个延庆，对吧？啊，延庆，你中午的话，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因为现在延庆的整个它也是应了这个2022这个冬奥会的这方面的这个影响的话，然后说对于延庆整个区域来说，它的冰雪项目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多， 嗯 啊，就像以前的话，你不管说是只是集中，可能大家比较集中都会选择去这个龙庆峡这个风景区这一块， 嗯 啊，然后到冬季的话，因为它有冰灯嘛。啊，有冰雕，有冰展，有冰灯展，还有这个灯展， 嗯， 啊，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区域是比较热门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如果你赶周六日去的话，这个地方是就是人山人海，啊，就是个不适于、这个。 现在已经开始了是吗？ 已经开始了 ， 对， 冰灯，而且就是晚上， 1月20号的时候已经正式开始营业了。啊，然后一直从现在1月20号一直到来年的2月底、 嗯， 这个时间段之内，春节期间的人估计也是 对少不了 很多很多。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作为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它的冰雪项目，你不管延庆的这个石瀑园。对吧？它的整个冰雪的整个那个场地也非常大，比如带着孩子能够去玩雪嘛？因为可能这一冬天我们不一定说非得要到滑雪场里边去玩，对吧？去滑雪可能有些真的滑雪场，我也不喜欢滑雪的话，那你到那个里边就是没有感觉没有多大意思， 到里头就拍照了。 对对对对，就是你拍别人摔跤的照了，这个我觉得说是特别正常， 嗯 啊。然后你像在它的附近，就是在龙峡冰灯整个那附近，它一个是冰铺。现在非常的多，一个是在云瀑沟里边、 嗯、 啊，就是在它旁边，就是等于是从香龙路再往东边走，大概就是有个2-3公里左右，然后就可以就有一个云瀑沟。这个景区里边的话，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冰瀑，当然这个冰瀑虽然说是它有一些人工的成分在里边， 嗯， 但是你看上去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嗯、 然后 还有包括就是夏季大家都去的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玉渡山啊，但是冬季的时候它也出了好多这个冰瀑的这个项目，就是冰瀑还包括雪上，就是大家曾经一直在忘忧湖上面不是有一个高山草甸吗？ 嗯， 那个草甸上夏天的时候大家是全是青色草坪，但是它现在冬季的直接全部给它造成了就是玩雪的项目， 嚯、哦！ 不管是马拉爬类的，还包括玩雪圈，它这个雪圈我觉得还是比较刺激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说是哎我不会滑雪的话，你坐雪圈，可能就几十块钱一个小时吧， 啊， 你踏实坐吧啊， 啊， 就是你来来回回一趟一趟跑就行了。但是 就是抱着跟个游泳圈似的从上面滑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啊，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做到它这个雪圈了，它的整个刺激程度还是比较存在的，就是它分的，你如果说哎呦你一看下面都能飞起来了，就是这个雪圈了，但是不会有这个伤害之类的。 能互相撞一撞吗？ 那也不行， 你 它分道的， 对，它是不同的道，然后你选一个比较刺激，就在它刚拿到雪圈最附近那一块那个道上，然后你滑下去， 嗯， 哎真的很刺激很过瘾的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整个在这一块上面，不管是从它的整个这一片来说，它的整个规划都还是比较成功的。而除此之外呢，就甚至包括于它这里边的话，然后你还可以去就在延庆这个区域美食也非常多， 嗯， 对吧，火盆锅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嗯， 对吧， 豆腐宴 嗯 啊，然后甚至包括说是在这边的还有一些什么牛骨头宴， 嗯 啊， 嗯， 就是各种的这种的，就是冬天适合于冬天啊，我觉得像豆腐宴冬天吃的最过瘾了， 嗯， 为什么， 一 冬天冷然后你整上一锅25块钱26块钱一个人，然后你就不停的吃吧， 嗯 啊，什么时候吃饱了为止，吃不饱吃不够，然后接着人再给你添一锅， 对吧，啊， 嗯， 最好你能几个人坐一桌比较合适，为什么，那再给你加上十几个甚至20多个这个小菜， 嗯 啊，配上，然后我感觉真的是很舒服的，就是一种体验，冬季里面的啊， 嗯嗯， 当然就是在延庆整个区域，它的整个除了冰雪项目，包括一些什么滑雪场，滑雪场也是存在的，对吧， 嗯？ 然后你第一天从这边走完之后，然后直接返回到昌平，啊，返回到昌平，你可以选择泡温泉， 嗯嗯， 对吧？昌平这边的温泉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各种的需求你都可以满足的，对吧？ 嗯， 你想泡私汤的这边也有，你想泡这种就是大众的这种，嗯，也存在， 嗯， 对吧？就是。大概有几十个温泉吧，啊，不管是凤山的、龙脉的，还包括这个什么九华山庄的哈， 嗯， 才甚至包括什么义泉的，整整这一系列的温泉，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消费标准去选择，然后泡个温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摘点草莓回家， 嗯， 啊， 设计的都不错，我可以再给你想象另外一个场景， 哟， 采摘草莓，哇，哦，人特别多，特别多，然后你就进去选树，哎呀，天哪，没有一棵好的了，哎呀。这着急，然后到了延庆以后，看哇，怎么这么多人？我光停车就要停一个小时 啊！ 然后找地儿泡温泉，哇，怎么全满了？我天哪，没有池子了 啊！ 嗯， 会有这样的场景， 这种场景是一定会出现的。 哎，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首先有一种办法，就是草莓你要提前可以，就是如果说是你人比较就是有十几个人一大家子去的话， 嗯， 然后建议你提前给他预定一下 啊，可以预定啊， 现在的采摘草莓还得有很多讲究的 啊，真的， 对，不单单说是你是说是你去采摘去了，他们提前预定的，他就会给你预留出来，比如大棚里面我留多少， 哦， 对吧？这部分是专门是给你预留的。 哎，这个一些技巧，咱一会儿再说， 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嗯，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的这，因为波哥跟我们聊一个小时，通过这一个小时的呼吁呢，人能够少一点。 嗯， 都描述成那样的场景，还去那儿干嘛？对，当然也有好玩的啊。一会儿我们再继续介绍，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麻烦您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好吗？ 好的好的 好的。 因为现在是这个春运的第二天，从这个咱们国家的天气来看呢，总体还是有利于春运的顺利进行。需要关注的还是西南地区的东部，未来三天啊，雨雪分布比较复杂，而且呢是比较持久的。总的来看，在川西高原、云南东北部、贵州的中西部等地呢，有小雪或以加雪，局地有中雪。贵州西部呢有冻雨。四川盆地啊，云南、西藏东南部等地呢有小到中雨。另外啊，东北东部、新疆的西南部和北部地区，还有西藏的西部，山东半岛北部也有间歇性的降雨出现。这些地区的话呢，恐怕就对这个交通运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到后天呢，云南的降水范围啊有所减弱，但是呢在四川、贵州以及这个西藏东南部啊，降水还有扩大的这个可能。尤其是在四川，更多地方呢由这个雨夹雪转为这个纯雪，量级呢也有所增加。所以说呢，这些地区恐怕就对这个交通啊影响是比较大了。那么在这个大城市中呢，台北是小雨，成都、贵阳是这个雨夹雪，昆明呢基本上是为多云天气，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晴到多云。所以说啊，大部分地方是有利于春运的顺利进行的。主持人， 好嘞，经过您的介绍，放心多了。感谢刘工的介绍，也祝您周末快乐。 谢谢， 好，谢谢，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这个时候人保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这一时段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事故路段了。先来看一下京藏高速建祥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到了马甸桥。北五环的上清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排队较长，队尾已经到了北苑桥。再来看一下东四环东风北桥还有朝阳公园桥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持续车多，队尾排在了惠新东桥。再来看一下东五环外环方向的五方桥和远通桥分别有事故，而内环方向的七棵树桥、平房桥分别有事故，后车都有短暂的排队情况。遇上拥堵千万别着急，否则呢您走的会更加的慢。提醒各位啊， 听听我们的节目，稍微的宽宽心啊，降下自己的速度，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一段广告和信息之后，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刚刚呢，这个我们在出城网的创始人波哥张波的带领下，一路先扎到了延庆。延庆看完冰灯之后，回到昌平，我们就吃春卷哈， 春 饼啊，吃春饼。这个有擎天柱问了啊，延庆晚上会很冷吗？需要穿点什么？你都擎天柱还穿什么？暖气开开呀，这座椅加热的呀。 延庆的晚上的温度 比城里低多少度大概？ 应该低5到10度。 5到10度啊？ 对 对。 哦哟。 要不然的话，它的整个冰雕也不可能存放这么长时间。 对。 啊，但是它的整个室内的，就是好多这个住宿的地方，室内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正常温度应该能够达到-20多度，啊，所以说室内室外的温差应该在40度左右， 嗯， 啊，40度到50度， 嗯， 啊， 好，来，就着刚才我们在上一节最后我提到的那个问题，有可能哪儿都人多， 嗯， 你怎么解决？ 第一个就是先选择的是，我们就是可以先到这个草莓那块儿，我就是刚才那不是说草莓的，你先预定，对吧？预定好了之后，一般情况预定上午的草莓，啊，就是提前先定好，对吧？定好之后，然后这草莓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对于人多的问题，那么你如何来避开？比如说到龙脊峡赏冰灯。赏冰灯的时间点大家一定要掐好了，就是你白天不要进去，白天进去看不出来特别好， 对对， 特别好的那种效果，就是肯定需要晚上。晚上呢，我建议你从北京出发了，也不用赶特别早的，一大早啊，礼拜六一大早我开着车就往那跑，跑去了也没什么太大事儿，对吧？你就不如卡着饭点，2小时，就是比如9点钟走，11点钟你赶到柳沟，先吃一顿饭，热乎乎的吃美了，然后直接开着车奔到玉渡山里边去。啊，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了，这个玉渡山的很多朋友如果是单去玉渡山，他上午的时间就玩的基本差不多都撤走了，然后你就可以赶到这个下午这个时间段，啊，大概在玉渡山用两个多小时的游玩基本上可以了，已经足够了。然后呢，两个多小时玩完之后，对吧？如果说是你要是一家人的话，就是在它里边可以去订一个什么牛骨头宴， 嗯， 对吧？吃上那一大盆，暖暖和和的，然后差不多到下午的这个，4点多钟，对吧？就4点多钟的时候，天基本上延庆的这个天要比咱们这边要，就是虽然是距离这么近，但是可能是它，我觉得是每回晚的比我们要早一点， 哦， 啊，所以说你就4点多的时候说从这个玉渡山景区，然后直接开车，然后到这个龙脊峡，4点多，也就是刚刚5点钟天刚擦黑那会儿，然后你进景区里边人不是特别的多，要么你就更晚一点，啊，就是因为大概是5、6点钟的时候，基本上是5点多，很多的这个人都会在选择5点多、6点钟吃饭， 嗯 啊。那么你借着这个机会的时间，就是首先在这个它旁边有一个古城村，村里面吃饭，因为村里面每一天晚上它的整个接待量接待到，大概应该在个1万多人左右。 啊，你说那是个村吗？ 对。 我天哪！ 它这几十年的发展，就是这30多年的发展，这个村子的整个接待量从过去的几千人，对吧？过去几千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量了。但是现在的就是因为也都发展了嘛，就是原先是一层的小四合院，现在变成三四层的这个小楼了。 哎呦， 真厉害！ 对， 你知道四季青镇一个镇的户籍人口多少吗？ 呀， 一个镇的， 这个不太清楚啊。 7万人，你说一个村的接待能力1万人，我太厉害了。 对，他的这个村里面的接待能力确实可以达到1万人左右。 天哪！ 所以说是这，首先这1万多人几乎都会选择在5点钟到6点钟这个时间点来吃饭。 嗯， 那么先到的很多一些，除了一些这个旅行团的一些，可能会到里边去。所以说是你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般我选择这个点的时候，可能进去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人不是特别多，然后赶6、7点多钟的时候已经天黑了，你就直接出来吧。 嗯。 对吧？然后大家大批量的这个客流量可能就会蜂拥而至。这个7点钟到9点钟的时候，这个客流量是最 高 峰。高峰 时期。 然后你要么你9点钟进去，因为10点多就关门了，啊，所以说是大家就是选用这1个多小时时间，然后在里边去看看冰灯，这样就可以避开一些这个人流高峰。嗯， 这倒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啊， 然后你温泉这个避开的办法，说实在话就是选择泡私汤。 嗯 啊， 就是稍微贵一点， 这个，对，稍微贵一点。嗯，然后你不可能看到到处都是人，因为这个池子全是你们家的。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选择方法。如果说你要觉得它贵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到昌平去泡。 嗯， 这个从那个它延庆那个110国道那边， 嗯， 然后可以直接开车，然后大概用40分钟时间就可以开到怀来。怀来整个区域也是一个泡温泉的很好的地方，而且它的住宿的这个标准了，就比如它相对来说是比起来在北京市区，就不是北京郊区的这些地方，它的整个住宿的价格相对来要便宜很多。 嗯， 比如像五星级的可能才能达到300-400块钱一晚上。 怀来啊， 对对对，就是靠下高速口，它旁边就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啊，然后这个标准也是非常好的。然后除此来，它这边的泡温泉可能是比较，就是不是像昌平这么多，但是它设施吧，可能也没有昌平这么好。 嗯 啊，所以说是，这就是根据您的消费或者根据您的需求去选择你所需要的这个目的地。 哎， 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怀来的五星级还不如我们昌平的农家院，我的天哪！ 他不是那么说的啊，他不是那么说的， 啊，他的价位， 哦，价位，啊， 价位 啊，不好意思啊， 对你一定要搞清楚啊， 啊，是是是是是啊，好，嗯， 来看看古道西风，他说下周四打算去扬州，在扬州大概3天， 嗯 啊，说在那边住宿怎么样啊？ 啊， 天气怎么样啊？ 嗯 嗯，可以简单说， 正好伯哥刚从无锡回来嘛。 嗯，这个是还有一点点距离啊， 无锡跟扬州是有点距离的啊。 还行， 也还行， 哎，对 对, 对， 也还行，基本上是坐这个高铁的话会很快很快， 很快， 是， 对，就是几乎是几十分钟时间就可以 干，基本算一片的， 对对对，基本上是一个区域。 对，嗯， 那么扬州这个温度来说实在话了，就是它要比我们北京的这个温度，室内的温度要凉快很多，知道吧？就是甚至说白了，你开空调都没有在北京正常情况下这个中午12点以后这个外面， 因为南方嘛， 对 对， 南方下雪，关键是刚刚下完雪， 哦， 而且就是现在是。下完雪之后它本身就属于阴冷的这种状态，家里面又没有暖气。 嗯 嗯， 所以说它的温度几乎是在介于和我们北京差不了太多这个前提上。啊， 真的吗？ 对，它的整个，但是它的整个温差没有咱们这么大。 嗯 啊，就比如像咱们白天这个温度跟扬州那边温度其实差别只有几度而已。 嗯, 嗯 啊，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去这那边的温度，我觉得是它不暖和。 嗯 啊，但是相对来说绿色可能比我们北京多一些。 嗯 啊，因为刚刚下过雪嘛。 嗯 啊，刚刚下过雪了，还有很多一些地方是比较好玩的。 去那儿看什么绿色呀？啊，关键看白色。 那个白色待不住，说实在话呢，就是 待不住， 就是待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哦， 为什么呀？在上一周他们那边下雪的时候，然后非常壮观。 嗯 啊，你就比如上一周的，你像他从扬州到无锡那边，因为现在正值是赏梅花的一个季节， 嗯， 就是腊梅已经盛开了，而且他下完雪之后马上就冻了，直接把那个花朵给冻到那个。冻到那个冰块里边， 多好，保鲜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有意思，知道吧？就跟一假的呀，你知道吧？ 啊， 所以说，我觉得说，一个是到梅园去赏梅花，这是一种选择，赏腊梅。 嗯。 第二一种选择了，然后他可以去选择，就是在扬州的话，你可以是能转的地方，就是一个东关街，然后去吃嘛。 对。 吃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相信你 是 这个这个大家都是。 小胖一去那儿的话，基本上奔1天5顿来。 对， 其中还包括到那儿实在吃不下来碗面 啊， 从早上起来排队地儿开始， 然后一直吃到晚上也是， 对， 一点都没问题。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吃的一个选择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说是你说像转转这个景点的话，就是瘦西湖啊，什么河园、各园这个地方，然后去转一圈，然后看看这个园林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冬季园林的这种感觉。 对， 啊，当然人不会特别拥堵， 对， 放心，不像清明节一样， 现在是 到处是人， 对 对。 其实现在去挺好的，就有那种比较。我也不能说它萧瑟吧，但是确实是那种有一种那种凄美的感觉。就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季节，我正好去过那边，就去过各院儿。我在里边逛，首先跟清明那时候比，咱都不说清明了，就五月份前后的那个时候比，人要少得多得多，但是 少出来80%以上， 真的得。但是你逛起来会很有意思，因为它基本上绿色还有那么一点，虽然不像那个时候的绿那么鲜绿啊， 对， 但是它还有绿色，那种绿呢更深沉一些，特别符合冬天，比如说在冬天在大学里边写一首诗的那种感觉，既有诗意，又有着那种凄凉的那种美感。同时呢，因为扬州三绝出。早上的是皮包水，晚上是 水 包皮嘛， 对， 你去那边泡泡脚，扬州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小私汤也好，或者泡脚的，就是按脚的， 对， 也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去反倒是一种别样的美，我觉得 一种另外的感受。 对对对，而且他也问了说什么级别的住宿不冷。我反正推荐您一个住宿吧，就上一次我们去住的那个，据说是好像是对外开放了，但是不知道，因为它的政策可能会有变化啊。但是呢，就是很多去扬州的朋友们都会选择住的一个酒店啊，叫迎宾馆。而且这个时候是淡季，您去的话应该房子还相对是好订的。而且在迎宾馆的旁边还有一个酒店，那个好像也是迎宾馆他们的算是一个子品牌也好还是怎么样的，那个房间也非常之不错。很多朋友都会推荐在那边住，您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具体的价格，包括还有没有房间。我觉得不冷的话，三四级左右，四级以上的，四星以上的，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对， 或者说您要是再想看到更具体的，比如说怎么吃怎么玩，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号里就发扬州这个，我们有推送文章。 对对对，好像有， 是吧？ 是是是，那个时候还是烟花三月下的扬州。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跟现在感觉不一样。 没错，刚刚咱们说完了延庆了，说完了昌平了，咱换俩地儿呗。 咱换 怀柔密云还没说呢。 怀柔密云吧，因为怀柔这边的话，其实从昌平这边的话，两个跨度，一个是奔北走，一个是奔东走。奔东走就到怀柔嘛，也我们不一定说非要从高速从北边走的话，可以直接沿着这个精密饮水渠那个路， 就是 啊 六环外的那个、 对对对，沿着那个道上，因为现在的车辆也不是特别多，而且就是从那边的话，然后直接就可以奔到怀柔的桥子那边的，啊，因为桥子镇吧，它主要还是以采摘为主。啊，可能观光就差点事，就不是说在桥子去观光了，主要是还是采摘的这些项目，草莓我刚才已经简单提过了，然后除此之外呢，那边还有一个这个农业观光园，啊，就是采摘蔬菜，当然他们属于这种培育的这种 基地， 就是不是说是专门的，就是我专门提供给广大的这个朋友来去采摘的，对吧？就是你可以去里边去采摘去，没有问题。啊，属于一个就是叫个这个三山农业观光园 啊， 它属于一个采摘的一个就是水果的蔬菜，对吧？各种蔬菜之类的一个地方。那么它的场地也比较大，可能大概有4000，就是大棚，就是现在的大棚可能有4000多亩，是多平米多亩吧，哈，是这样一个 4000多亩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面积是比较够大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作为这一块来说是一个采摘的一个比较采摘果蔬的一个好地方。但是到怀柔现在冬季它的这些项目比较好的比较集中的还是集中在这个雁栖湖这一带。为什么呀？就是雁栖湖它因为它冬季有一些这个适合小朋友去玩的一些项目，比如像这个冰雪嘉年华，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概念。然后除此之外了，它冬季的话，然后再从雁栖湖再往北走12公里左右，然后就可以到这个淮北国际滑雪场，啊。那么淮北国际滑雪场，它这个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它的价格，啊，为什么呀？比如我们去很多一些滑雪场的话，可能价位基本上说是什么500了、800了哈，就是在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地方哈，就是 比较出名的一些地方，但是淮北滑雪场呢，就是第一个它雪质非常的好，因为它靠近我们这个北部，而且它属于它的整个雪质应该在我们北京周边的整个一些滑雪场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雪质的一个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去这边的话，我更感兴趣它的价位，它是一天一个价 啊，人多涨价，人少便宜。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可以猜一下，它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价格都不一样。38，礼拜一；48，礼拜二；58，礼拜三；68，礼拜四；78，礼拜五；礼拜六168。 我的天！ 比如说38是一小时吗？ 38是4个小时。 哇， 我的天！ 也就是说，您如果是确实是这个比较喜欢滑雪的这个雪友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又比较划算、经济实惠的话，那么我觉得淮北滑雪场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理想的， 也很近 嘛，60多公里， 对对对， 大概65公里左右，然后从北京出发哈。所以说是我为什么我说我比较感兴趣它这个价位呢？我说这个这么便宜，38块钱，因为。38块钱真的是不够干什么的，这个高速费可能还20多块钱呢，啊，那么这是作为淮北滑雪场这一边的话，也是一个玩的一个看点。当然再往北走的话，其实就是也还有哈，还有一些比如像什么过完春节之后的一些什么走百冰啊、去百冰啊，就包括这些项目都会出来了。但是这个季节呢，就是我建议就大家还是就是近处的一些玩玩雪，啊，然后顺便摘点东西。当然在雁栖湖这一带，它比较集中的还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这个美食的一些区域，比如像怀柔区它的一些这个什么海鲜楼，啊，价格又便宜又经济又实惠，而且它的整个口感非常的棒，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什么宴席的这种餐厅，就是各种的，就我觉得说是他们做的各种的这种 非常成熟了， 就是，有北方和南方结合的这种菜啊，不是说是纯南方广式的那种风味的那种感觉，然后还包括一些什么羊世界，对吧，它里边的这个什么羊肉系列的哈，这是比较养生的羊肉系列的这种的这个口感，而且整个环境设施都非常的高大上，所以说是我觉得这一块都是能够选择的。而除此之外呢，在他们附近呢还有包括一些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玩什么鹿世界啊这些地方，现在也有很多的冰雪项目能够值得大家去玩一下， 真好真好。像穗晨就是说，哎，淮南有没有比较好的温泉啊，五星级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样就不需要我们专家说了，因为我们的听众也有过体验。比如说义夫说了，刚才嘉宾说到淮来泡温泉，我觉得不错。他说我建议去淮来的，叫怡心园温泉。他说他们家的温泉还是不错的，而且呢，室外有一个小池子，临街的。我天，临街的， 临几环？ 开车过的是不是都能看到的？他说泡完温泉以后，可以在淮来县城找一家不错的酒店休息一晚，第二天白天还可以去街上逛逛，买几瓶淮来的特产葡萄酒回来喝。他说我每年都会去淮来泡温泉，水确实还是不错的。 水质没有问题。这就是我确确实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是处于在温泉带上。 是是是。 而且它的整个这个葡萄酒也不用了。而关键是这个季节你能买到它有储藏下来的葡萄。 哦。 然后很便宜，几十块钱一箱，20多块钱一箱好，25块钱一箱。 哎呦 啊！然后你可以一箱一箱的搬回来，过年自己慢慢去用。 哎呀，不错不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对对对，刚刚咱们说的是怀柔啊，怀柔因为它那个旅游做的非常成熟， 太老牌了。 对，而且在过年期间有那个红螺寺的庙会， 对 对 对， 大家也可以去转一转。 对， 接下来咱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暖旭说了，房山春节前后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吗？我要带着小朋友去玩一玩。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11月1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接下来咱们说说房山有啥好玩的。 房山其实来说冬季的项目了，它之前的时候，但是靠近我们西南方向，比如像雪的一些项目，相对来说只能是走一条线，就是走在周口店那个方向的啊，而不是说走到房山十渡那个方向再往下走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项目就没有像夏天那么多啊。然后呢，走这边的话，我觉得说它可以去一下云居寺。去寺不一定说是就是一定是烧香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它为什么它有一些什么石刻，对吧？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博物馆之类的，在这一块我觉得说是都可以去带着孩子去看、去参观、去体验的。那么吃的不错的，其实说实在话呢，在房山的，靠近石渡那一块的，有些什么各种的这个鱼宴。啊，就是全鱼宴之类的，还可以去选择，包括一些农家饭，我觉得是那边的是又便宜又实惠，你知道吗？就是冬季的话，然后是更便宜更实惠，几百块钱能吃很丰盛的一桌，有鱼有羊腿之类的啊，真的是很过瘾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房山那边的话，这样的选择基本上说是这个，应该是我们谈到话题之前的时候谈过很多很多回房山的那边的，就是农家乐去选择吃饭，然后找一地儿，就是比如说在云居寺，云居寺它旁边也有很多一些吃饭的一些地方。当然，云居寺它有一个滑雪场。啊，就是也正好在它的旁边，就是唯独一个就是在开放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刮过风的一个滑雪场。 那看来地理位置的问题， 这个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 会挑地儿。 我 跟你说啊，挺好，挺好，好啊。这个房山咱们也说完了，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了，密云了。 对，其实沿着怀柔再往东走。对吧，就是有几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从怀柔，我刚才说的淮北滑雪场往奔着青龙峡方向，那里边有一条小道，然后直接开车就到了密云水库了。我觉得到密云水库这条道也不用走高速，挺方便的。密云的西线上面，然后从那边，然后从这个水库那边有，就是也有一条路，然后直接就是密云的旅游西线，我们夏天所谓的就是密云的旅游西线上，水库西边这一半了。然后说他现在说是有比如像冬季的项目来说，云佛山滑雪场我们暂时先除外啊，因为它本身在水库旁边，就是那渔网美食一条街边上，对吧？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走这个桃源仙谷。桃源仙谷可能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夏天去比较合适，但是它冬季的话，那个冰瀑应该说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有名的，很多一些攀冰爱好者都会去选择去桃源仙谷去攀冰。当然，如果你的这个装备和你的整个技术能力不是很强的话，我不建议走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项目。 它那个冰瀑也是拿盆泼的吗？ 不。天然的 哦，天然的， 就是一部分是从山上的一些泉水流下来 啊， 然后形成，然后有一部分在它不稳固的一些地方，它会做一些人工的一些浇筑，但是也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壮观。紧邻它的黑龙潭的枫林节，冬季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就是满山上挂了好多这个枫林。然后就是你走在这个里边，一个可以看它那个就是像那个各种就是人造的这些一些 啊， 喷上去的一些水打成的一个效果图，在整个山，在你的沿路两边都可以看到。然后再走到最后的话，包括看它最后面一个大的一个冰瀑，这都是说是在黑龙潭这个景区最主要的，它是一个概念，就是枫林。但是比较好玩的是再往下走，走到清凉谷。清凉谷第一个，它冬季的玻璃廊道。这是其一，可以去走。第一个，它至少里边不是特别冷，对吧？第二一个了，然后它的整个夏天的整个戏水乐园变成了冬天的戏冰的一个园区，各种娱乐冰雪嘉年华的娱乐项目在这里边几乎都可以完成。所以说，我觉得作为西线这边是这样来玩法，而走到东线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什么呀？东线的话，它因为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古北水镇，冬季的人客流量相对来说比夏季要少一点，但是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是，我在里边订房的话，第一个价格特别的贵，对吧？可能说是随便一间房1700-1800块钱啊，然后来说是包括他的这个住宿了，可以选到外边去。 对，反正可玩的很多，而且呢，今天呢，我们是把基本上北京的区县的都给您介绍了。接下来我们要详细的介绍一个地儿，这个不用跑那么远，离咱们北京城更近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咱就在这个郊区逛了一个小时了啊。 嗯， 这个一秒说了，哎，你其他地区都说了，说说我们大通州呗。 好的，下次 啊，对， 我们这次主要说的是四季庆。 没错啊，通州也特别好玩。 是的， 这个四季青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玩。 嗯， 特别近，而且有山有水，应该是有水 有 水有水。我在他们那儿喝过那个山泉水泡的 茶。玉泉山， 哎，对，玉泉山，玉泉山，而且有采摘的， 有 室内玩车的， 有吃鱼的， 有吃鱼的，哎，都非常 有喝啤酒的，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一般啊都是到了这个春天。啊，夏天、秋天这三个季去的多，冬天我还真没去过。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一位，就是他就在那边待着啊，对那边非常非常的了解啊，好玩的、好吃的，有趣的事儿他都知道啊。我们请来的是海淀区四季青文化服务中心的王伯辰，欢迎伯辰。 大家好。 嗯，伯辰来节目已经不止一次了， 是 对， 然后，这样吧。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四季青的这个文化惠民，这个活动，好吗？就它到底惠民惠在哪儿了呢？ 其实是这么说，就是一直以来啊，我们四季青镇然后特别重视我们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是致力于搭建一个历史文化、惠民文化、创意文化、农业文化、旅游文化、餐饮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尤其是在我们近年来吧，近年来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然后我们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然后秉承着呢服务百姓、立足基层、惠民乐民的这个一个理念，然后呢就是采取了一个多种多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利用各种渠道吧，然后想进一步然后提高我们地区的基层文化的那个一个活动，然后提高它的一个汇集面。 嗯 啊，尤其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打造了一个文化四季，这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文化品牌。 嗯 啊，就是想我们想呢就是利用就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文化四季这个文化品牌里呢，我们整合所有我们四季青地区的一个所有的文化资源，各种文化资源吧，然后给大家开展各种各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是，就是因为刚才小胖说过嘛，比如说除了冬季以外，你们其他的季节，特别是比如说夏季，因为夏季的时候咱们做过直播，然后比如说他们会有图书馆， 哎， 然后露天电影院， 哎， 很便宜就拿到票，在那边可以看话剧， 哎， 就类似这种惠民的活动， 对， 都特别好。冬天呢？ 冬天一样啊，一冬天是我们，你看，就像我们最近吧，最近我们以就是围绕的我们第四季青镇第28届农民艺术节，还有一个我们自己今年新搞的一个暖冬系列活动，然后呢，我们在这两个系列活动呢，然后一共开展70多场活动，包括体育类的、文化类的，像体育类的有什么足球比赛、乒乓球比赛、羽毛球比赛，还有我们今年新加的一个射箭体验。在射箭馆，然后大家就是体验射箭。像什么文化类的呢？文化类的我们有就是组织全镇的各个舞蹈队，然后开展一个文艺团队大比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还是就像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我们继续组织评剧演出。就像我们今年就是2月4号我们就在中间我们将会 剧场， 中间剧场我们就有一天上下午各半场开展两个 两个评剧的那个专场演出，全部汇集我们地区的居民。然后上午请的是中国评剧院的，上午是那个演金玉奴，下午是皆大欢喜，特别特别受欢迎。就是我们那个报名吧，一分钟就能报二三十个，然后我一看我们不到半小时全都抢光了。 对，因为剧场它是有限的嘛，位置。对， 然后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而且是我们在近几年的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一个熏陶下吧，就是我们地区居民，因为我们开展了不仅仅是这些活动，还有开展什么道德讲堂，然后普及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什么开展一些田野阅读，亲子的田野阅读啊，让那个孩子们，那家长带的孩子们到我们各个园区，因为我们有一个一河十园嘛，在这个几个园区里面开展田野阅读，边读书边欣赏那个那个就是边采摘，就是采摘我们应季的那个水果，就像我们冬季大家都说没什么可摘的，其实有，我们几个园子什么都可以采摘，草莓，冬天出草莓，还有什么就是新鲜的有机的蔬菜，特别特别好，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结合我们那个自身那个优势吧，然后联合我们地区的一个企业香山，然后开展了烘焙课堂，这个活动特别受欢迎，一分钟全秒。 嚯！企业香山不是喝啤酒的地儿吗？ 对呀、啊，因为它是西式的、 哦、 那个西式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他那肯定有制作那个西式糕点大师傅，然后我们在那儿搞这个西式培训，然后让家长带着孩子或者家长喜欢烹饪的，然后到那儿去做一些特别好的那什么。 哎，刚刚您介绍那些活动啊，有好多都很我都很感兴趣，但是仅限于四季青镇的咱们的那个居民去参加，还是我比如说我海淀的，我离那儿也不远呀、对吧，我就住那片儿啊，我能不能也去参加呀？ 当然可以了，绝对可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活动全都是什么，全都在我们文化四季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对，只要关注我们文化四季的微信公众号的，只要看到信息 就是都能去参加。 对，没错，不仅仅是海淀、咱们北京市所有的那个只要关注我们的都看见我们信息的就可以报名。 小胖不想参加舞蹈比赛，他主要啊乒乓球足球有点累， 谁 射箭可以参与、 是舞蹈是我专长。 哎呦呦呦，好好， 是不是？反而像我这样的容易就是当成黑马， 哎，好，哎，能不能那个咱就是除了咱们这些惠民之外啊，咱们聊点其他的啊，聊点你准备的以外的，好吧？ 行， 就是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嘛，要过春节了，咱们四季青有专门针对春节的一些特别的活动吗？ 春节的活动，其实我先说说我们文化的活动吧，就是在之前，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以春节为主题的。然后包括刚才我、 就时间七十多场全是春节为主题的， 这是不是是这个一期间段，然后后面一半的、后面一段是春节的主题，就像我们开展了。就是相声跟那什么都是迎新春的，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手工制作，还有一些就像我们别的，就是像什么去敬老院去 对 包饺子、 四季青有敬老院， 对这样子的啊、这些活动。 四季青的敬老院，就因为我去那儿当过义工，就是特别好，特别好， 是环境好还是老人好？ 这都好。后来我还问呢。我现在离来这儿可能还有几十年、差不多你就排着吧，也就几十年以后。我天哪，就是特别火， 哎呦， 就因为那儿很好，所以大家都希望去那儿。 对，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就是我想过节期间咱们那边就是像你说的这些以外啊，我瞎说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组织没组，比如说社区也好，或者说咱们的文化中心啊，我相信有一些写毛笔字还不错的， 没错， 比如说咱可以给大家写个春联啊，写个对联啊，对吧，您只要说哎来那个 那个小白，你帮我写，好，没问题，啪，你写写完，您拿走，就类似这样的活动，其实也特别好。 对，我们当然开场了，是这样，我刚才， 那你说我不说，你怎么也不说呀？ 刚才怨我，因为那个还没说到那儿呢、 哎。 对，其实是这样。我们其实上周已经开展了一个我们的四季青的文化四季青山水家乡情的一个书画展、 嗯、 上面展览里呢全都是我们四季青的那个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写毛笔字的，写那个写画画的啊，把他们所有对四季青的热爱全都用书画来表达上了、 嗯、 然后我们举办了一个书画展， 嗯， 书画展上面，同时呢我们不光光书画展，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展览期间啊，我们我们开展了三天，开展三天，把这个三天每天都会有书画家到上面现写毛笔字， 嗯， 给大家写对联，就像刚才那个王伟老师说的那个送，就是送福入户，这算是就是现场那书画家就是现场写对联给大家那个送出去， 嗯 啊，不仅仅这个，我们还会以后还会在各个地区各个村居都会开展这样的活动、 嗯、 然后真正的是把我们的那个迎新春的气氛吧，然后带入到每个家庭当中、嗯、 四季青镇是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小区的话啊，是一个我特别想去入住的小区， 他们那边房子贵， 还行， 那就算了，找你不能便宜点是吧？真的，就是他们，你首先是活动特别多，刚刚说了， 丰富， 我还以为七十多场是一年会有七十多场，不是 这个期间， 就这个期间会有七十多场，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呗。 对，我们十二月到春节以前，七十多场、 哦， 现在已经开展了一半多了。我们去年全年开展了500多场，汇集了地区6万多人。 天哪！ 啊，6万多人次。 你们文化中心多少人？ 10多个。 啊、好吧。 而且，但是这样，那个，因为我现在我们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试验区嘛，海淀区、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那个开展大量的文化活动，其实就是为了要汇集地区居民。 明白。 啊，然后我们各个村居，然后还有我们企事单位特别给力，然后他们每周都会有活动，就他们自己底下村居。就是来汇集他们那个村居的那个周围的一些群众，都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一个月开展4场，一周一场，他们自己搞，然后不包括我们自己的活动。 哎呀、 嗯，同时呢，我们还是那个通过我们文化四季微信公众号嘛，因为我们搭建那个双微平台，一个是文化四季微信公众号，一个 APP、 嗯。 然后呢，真正实施的是什么呢？就是实现了实现了就是那个就是就是真就是叫什么呢， 没事，口语化的说一说想不起来书面语可以口语化， 不要紧张 啊， 就是那个是菜单式文化供给跟订单式文化供给、 哦、 啊，菜单式文化供给就是我们选出特别受欢迎的几个那什么那个几个文化活动、 嗯、 然后我们一一列出来让底下单位去选啊，写一写订单是什么，他们喜欢什么，然后给我们提供上来，喜欢哪类的活动，然后提供上来，然后我们想办法给他组织、 哦、 啊，菜单是跟文化那个订单是文化供给、 嗯、 对， 其实这样挺好的、 嗯、 就是相当于按需我来做准备， 没错， 而不是说我硬性的要求有这些活动，但是大家可能觉得哦好没意思啊，但是你们要这么做挺好。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刚才问到你们单位有多少人，其实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全年组织上百场几百场的活动，你们的人太辛苦了。 是 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节目组十来号人，哇，每年做几场活动，每次真的做完一场活动以后真的精疲力尽，非常的累、 嗯、 但是像你们做这么多活动，我天哪， 应该招点人。 哎， 我们底下我们现在是每个村居都有我们的抓手，我们都有配备了文化组织员， 嗯， 哎，他们来开展，就像我们各个村居开展这些那么多活动，每个星期一场，都是由他们来组织的。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特别特别厉害， 嗯， 一个人顶2个人用， 哇、哦，那是、 啊，就是几乎都不怎么休息，每周啊， 哎呀，还是要注意身体。 就是、但是我们也是轮班倒啊，这是、 哦、 但是是 还是应该招点人。 没有，因为像、 啊、 像小王他还算年轻， 是 对，然后可 可能也干这个还是比较有热情。 嗯， 对，而且是那个就是纯粹是就是因为我们搞的是惠民文化嘛， 对， 就是带大家一块玩一块乐，我们也高兴啊。 对， 嗯，对。 好啊，就是有因为四季青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文化活动，一开始我以为是只针对四季青镇的居民，现在没想到只要关注了我们四季青那个文化四季的这个公众号， 对，没错 啊，就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嗯， 我觉得挺真的挺好的。 嗯， 那收费吗？ 我们全是惠民的。 哦， 全是惠民的。 反正就比如说，这个花花办一场演唱会，在工体380一张票最低了。到了您那儿了，可能就便宜点，80一张。 不，到了他们那儿送票 啊！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捧场。 不是，但是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品城的坚持是以那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政府引导，然后群众自发，然后政府扶持，群众参与的一个原则。 明白，明白。 是怎么说？我们来引导大家，引导来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就你听小王说这意思了吧？就是。不以挣钱为目的， 啊， 它是一个惠民的活动。 对对 对, 对，就跟咱们台组织的2月7号这个活动其实是一样的。 这2月7号的活动特别的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啊，然后回来介绍一下我们台的这个活动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的朋友说了，哎呦，介绍了这么多活动，我都不知道该参加哪个了。您直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而且呢，在下一时段，我们真正是找了几位， 嗯， 应该是四季青镇的这个算是老板的， 可以这么解释， 对吧？就是不同的，比如说采摘园的， 对， 负责 人， 对 对 对，负责人，让他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而且规划一下，您如果在四季青我要玩一天两天的，我应该怎么玩？具体的一会儿咱们再听他们的。先介绍一下我们台的这个特别温馨、特别温暖的活动啊！什么时候我们也走进四季青镇？哦，对，这个是扶贫的，这个咱们可以一块联合着去别的地方哈，然后帮助一下别的乡镇一块发展嘛，对不对？2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的燕翅镇的鱼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呢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还有由北京梳理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的发酵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广播三下乡呢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07年起到今天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们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的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多好，带着你们的活动，真的我们一块儿 没问题， 对不对？ 对， 也介绍一下你们的成功经验， 对， 是不是？ 可以。 哎，那你能不能再说一下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公号应该怎么去找？这个公号怎么下载？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用打开微信，然后在搜索那儿搜文化四季，然后它应该有文化四季微信公众号这个选项，然后你点进去，然后点击关注就可以了。 哎，其实这是一个双关语吧，就是你们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文化四季，四季又是 四 季青，四季文化又是四季青，同时四季也都有活动，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然后比如说像，小胖是海淀的，然后我是西城的，我们关注了以后发现，哎，这有活动，我们想报名参加，就在咱们的公号里头， 没错， 就可以点击， 可以， 包括有可能除了一些活动之外，还会有一些。打折的票啊或者什么这哎真的是有可能的吧？ 会有，对，因为我们会有，因为到冬季了或者怎么着，我们会要有一个做一些活动， 回活动，然后就希望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提建议啊什么的，我们都会有一个调查问卷，然后期间呢我们可能会给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折扣的一个那个东西，或者是送给大家的一些惠民的一个票。 好好好， 四季星镇特别大，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 就迷路了， 也没，因为压根就没去过，别第一次去嘛，别人带着进去的。进去呢，我走到了那个玉泉山底下的时候，我说：“哎呀，这是不是已经出了？” 嗯， 没有啊，这还是四季星镇呢。好，我们到了下一个地儿，下一个地儿是采摘园，离那玉泉山好远，我们走了好远好远，兜了一大圈子。我说：“这还是四季星啊？”嗯。转了大概，因为我们那一次是做节目，正好应该是大概六七家吧，有这个采摘的，有碰碰车的，不是碰碰车，那个赛车的，室内赛车的 卡丁车， 有剧场，还有那个吃鱼的地儿等等，走了六七家，整个下来我都觉得我们一天的时间基本上能有小半天都是花在路上的，当然可能是在那里边转一个大圈啊。我说我的天哪，四季星镇太大了， 嗯， 非常非常大，好像出了四环就还是五环就已经进入到四季星了。 我们四环 以外是吧？ 对，我们还跨了一部分的五环，就是出了五环还有一点我们的 啊。对对对对对， 哦，而且他们因为是文化的嘛，只是一部分， 嗯， 因为比如说像采摘园啊、饭馆啊、卡丁车呀，然后包括蹦床啊。包括什么啤酒吧就等等这些， 嗯， 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当然这些跟文化没关系， 嗯， 那边有好几条沟都是 4S 店一条沟， 哦 啊，好几条都在四季青， 哦， 是吧， 是， 但是跟咱文化没什么关系啊。我就是说其实涵盖在里头的内容很多， 没错， 在四季青， 对， 所以也说明四季青它又占了一个好的位置， 嗯， 但是实际上发展我觉得很良性， 对，而且我们那个因为我们是文化嘛，因为我们想我们有那个文化其实概念很宽，所以我们想把更多种，就是像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有旅游文化， 嗯， 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 对 对，然后这样，因为我们四季青历史特别悠久， 是 以前特别有名啊，因为我们是四季如春啊，对，不是四季如春，因为我们四季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我们那个新鲜的白菜，那个蔬菜， 哦，所以叫四季青。 四季青，哦，对，一年四季能吃到我们那个新鲜的蔬菜，因为我们最开始引进的是那个，就我们就一开始就有了蔬菜大棚， 嗯 啊，所以这样子。 好，嗯，没关系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到了第四节，还会有咱们四季青刚才小胖说的一些各个部门的主管的领导。 对， 那能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预热一下， 对。今天呢我们来的其实有三家，但是我们很多很多家单位，因为是， 嗯， 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玉泉县的。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选玉泉县的呢？因为我们一月份12月30号吧，去年12月30号刚通了西郊县。 对， 西郊县正好贯穿我们四季青，从八沟地铁八沟站开始，一起到我们香山贯穿， 哦， 然后这几个点儿，哎， 未来会到门头沟的。 哦，对对，因为它是有轨电车嘛， 是 啊，贯穿了。然后就是这沿线上，我们请了就是我们玉泉的一个那个玉泉采摘园的负责人， 嗯， 啊，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玉泉的好玩的地儿， 嗯 啊，还有呢就是我沿这条线走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山绿色果品。香山绿色果品采摘园，他那儿就可以采摘， 嗯， 采摘蔬菜，就像我刚才说的， 嗯， 草莓跟蔬菜。当然，玉泉观光园也有，我们玉泉观光园刚刚那个昨天吧，还是前天，刚获得我们那个草莓北京市草莓大赛的一个奖项， 哦， 特别好，特别厉害，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七叶香山，七叶香山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烘焙， 对， 啤酒， 对， 西餐。肘子， 哎，你们说的这地儿我都没去呢。 嗯，咱俩不是说好了去那儿当代驾的吗？ 哦， 就那儿， 哦，就那儿， 对对对， 好吧啊，具体玩的，一会儿让三位负责人， 对， 和这个小白一起，小王一起，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四季青的啊一些想聊的，比如说您去玩过了感觉怎么样啊，有哪不好的，好的不好的咱都可以说啊，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动，车行缓慢。鼓楼的周边也是非常堵的，鼓楼东大街的双方向，鼓楼西大街的东向西，还有天安门外大街的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也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今天是周末，所以呢路上不是特别的好走，再坚持一下下啊，应该这个道路的拥堵状况会马上解决。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最后一个时段一下热闹起来了， 是 直播间都感觉温度升了几度似的。 是，本来我们直播间因为是视频直播的，所以灯都开着，本来就挺暖和的，人现在更多了，更暖和了。 是是啊，但是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一手的消息啊， 是的， 包括优惠的消息，包括在您那儿能够玩点什么啊。 哎， 我们请来了这个刚刚的那一位小白啊，这是王博晨啊，我们叫他小白，因为今天是一身白啊，而且有点小鲜肉的感觉啊，皮肤也白白的。接下来剩下的三位呢，要不小王来介绍一下。 行，然后我先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从我的右手开始说吧， 从那个小黄人旁边的这个， 对，那是我们四那个就是玉泉观光园的宋彤， 好，欢迎宋彤，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欢迎， 然后这是我们七叶香山的高总， 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好，高总的名起的特好，叫高德禄， 对， 是吧？哎，真好， 哎呀， 有盐味儿，哎。 是， 我们俩准备去咱们那儿晚上做代驾，您觉得有生意吗？ 生意有，而且还能吃大餐。 好好，欢迎欢迎。 然后这是我们香山绿色国宾采摘园的梁健。 好 好，大家好， 欢迎您。 刚才你在上一节介绍的咱们的那个草莓，还前两天刚获奖的是哪家？ 宋彤。 好，我们玉泉采摘园。 好，那正好从你开始先说吧。哎，得的什么奖？ 北京市那个草莓之星，然后呢二等奖。 哎呀，哎，什么标准咱们就能得呢？ 标准就是果形口感，然后呢和园区的环境。 哦， 对， 那看来肯定很甜啊。 那肯定的呀。 啊，哦， 对，获奖了能不甜吗？ 是是是， 我们又没吃着这。 没吃着，没事 没事，没，你别理他啊，你别理他。哎， 开玩笑开玩笑。哎，介绍一下咱们的园区呗。 啊，我们园区呢等于在四季青镇，然后呢北汉河路168号，然后我们园区呢有31个日光温室，主要种植就是蔬菜和水果，然后呢现在这个季呢，刚才说了，就是主要就是草莓。对，草莓的成熟期，然后呢刚才获奖了，我也不用再多介绍了。 是， 对，然后呢我们草莓，哎， 我打断一下啊，就获奖的这个，我们要现在咱们去园里摘的话，能摘着这获奖的吗？ 那我们园区等于是可以啊，没问题。 您那个获奖的是某一个型号吗？ 品种就是红岩这个品种。 就是红岩这个品种，就是您这园区出来的红岩的品种获奖了。 对对对。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啊，等于呢我们为什么获奖呢？因为肯定跟这个口感啊和这果形啊环境啊都有要求，然后呢我们这个草莓呢是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所有使用的肥料和药物都是这个生物的用剂。 明白，这不是化学的呗。 对对对，主要就是让大家吃的安 心 放心。对， 但是咱们那儿有采摘吗？ 采摘， 还是说您到这儿来，好，您说好要多少，30斤是吧？好，我都给您做堆弄好了。还是说不用， 我这里有大棚，我就有那，您可以进去随便采，可以吗？ 对，可以啊，因为我们采摘园主打的就是采摘。 哎，那会不会因为咱们得奖了，价格涨上去了？ 价格还是很亲民的。 嗯， 对，然后呢，人均消费呢在50到100吧。 哦，是吗？ 对，就是看您摘多少了。哦、您说来50斤，那肯定这价格就下。 放心，摘不了那么多。好，那蔬菜都有什么品种？ 蔬菜现在有菜花、撇兰、芹菜， 嗯， 然后叶类菜像油菜啊、菠菜啊、茴香啊、韭菜呀、啊，太多了、 哦，那太多了，太多了。 对对对， 哎，咱园区有多大？ 园区我们整个园区是330亩地， 哦，300多亩地呢，哇、哦，那就是几千平呗。 对对对，等于是我们有日光温室，然后呢还有陆地的种植。 好好好。 对， 那你们到什么时候休息啊？ 我们是全年无休。 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兄弟，我、 啊、 就是说，比如 就是营业的时间，每天营业的时间， 对对对 啊，每天的营业时间就是早8点半，然后呢到下午5点半。 那比如说春节期间呢？ 春节期间都是正常营业 啊？ 对啊，全年无休，我们是、哎、 天哪， 搞农业的嘛，比较辛苦， 哎、真是太辛苦了、 啊。人家说不定就在园里住呢，对吧？就跟我这就是我们家似的。 没事，我请你去企业香山 啊，可以。 然后去那儿吃完了，咱俩晚上当代驾去。 可以， 好好，谢谢、啊、谢谢。嗯， 好，接下来咱们请这个，刚刚这个名字特别好的， 是高德、 啊、高，对，来给我们说一下路况信息。开一玩笑，先说一下怎么到您那儿啊，企业香山。 我们现在呢，这个有一个西郊沿线， 嗯， 就是在万安地铁路口出来，向东走200米，在红绿灯左走300米就到。 它是个地上观光车吧？ 对，是的，它这个是一个地上和地下的一个交叉， 嗯、 哦，然后我们呢，正好是从地上出来到地，这个从地下到地上，正好在那个口出来以后呢，离着我们是直线距离是200米，非常的 近、哦， 对，是的，是的， 天哪。 我们那块儿的环境呢非常的漂亮，因为和咱们这就是四季青的这个颐和石园然后紧密了一个配合，然后呢我们的绿化是占到了80%以上，所以说环境非常的优美。 是， 嗯， 我记得在夏天的时候，小白到我们这儿一块儿做节目， 嗯， 然后咱们企业香山也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夏天嘛很暖和，说到那边可以喝啤酒， 嗯， 晚上大家可以在那撸串聊天，哎，我觉得想着都觉得特惬意。然后后来我问能容纳多少朋友，后来说室内多少人室外多少人，我、哦、天哪，我一算都快奔1000了、哦、你想那得多大一块 儿大呀。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功能区就是园内的功能区域是多样化的， 嗯， 包括婚礼、露天，还有这个大厅，还有包房，所以说每个点都有每个点的亮点，从装修到设计到落地到这个我们这个美食到端到餐盘端上来，整个的流程是非常美丽的。 哎，但是夏天， 嗯， 你想肯定有很多喝啤酒的，因为咱们那儿主要是德国啤酒， 对，德餐和 德国 啤 酒，所以夏天可能撸串啊，吃肘子，这是一个主要方面。 是的， 那到冬天会有改变吗？ 我们冬天呢是近期也做了一些这个活动，尤其是近期跟咱们海淀区四季青这个文化服务中心做了一个亲子烘焙的活动，连续4场，每一场的这个主题都是不同的，让每个小朋友嘛在自己的这个动手做甜品的过程中感受制作的乐趣，家长也融入进去，这样子呢家长和大人一个共那个互动，然后同时美好的过了一天，非常的好。当时这个活动组织以后啊，这个四季青文化镇当时跟我们说这个反馈特别的好，我们这个合作呢也打算长期的做，同时呢这个也有这个4天的一个国粹相声的这个活动专场，连续4天我们把这个国粹的这个相声也融入到了这个德国啤酒的一些文化，然后进行了一个互动，这个效果的也非常的不错， 嗯， 尤其是最近有一个七彩鲤鱼国际儿童礼仪培训班也在我们的搞活动，非常的效果好， 就让孩子们知道礼仪的 礼仪 啊整个的程序， 对，是的，是按照国际礼仪的标准， 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年轻就是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他缺失了一些教育的方面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礼貌， 对礼貌礼仪，然后呢，尤其是中国咱们正常的吃中餐，但是很少接触国际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文化知识，尤其像这个西餐，德国的这些、法国的、意大利的，它是不同的这个文化，有不同的吃法。 嗯， 对， 就是文化活动搞的还是很多， 对，是的，多样化的，对。哦， 但是刚才听完了咱们介绍啊， 嗯， 我们俩其他区的就真的很想参与，比如说我们在咱们的那个公号上报名了，参与了， 嗯， 去您这儿参加烘焙了， 嗯， 交钱吗？ 来参加以后，我们这边呢，这个是根据这个活动的费用结算的。这个呢，我们首先呢，这个从销售到这个合作，我们是长期打算做这些事儿，所以说这个费用呢，我们觉得非常的亲民。 明白，就是不以挣钱为目的。 对，是的，重点是培养孩子的形体素质和一个家长的互动，因为这个看似一个很小的这个烘焙的一个工艺，但它包含了很多的元素在这里头，比如说孩子的动手能力、动脑分析，孩子设计这个自己的蛋糕，他设计出来的这个理念，还有这个这个产品，真的是让我们大就是眼前大开，忽然的就是说，哎呀，孩子的天，这个蛋糕甜品是这样子做的， 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丰富的 是，以后小胖他儿子学完了，一回家就，哎，爸你别动，酒我给你倒。 哎呦。那一定得送过去啊。哎，关键这个呀，现在好多好多都有，比如商场里边最火的都是儿童区。 对， 儿童区里边你看除了卖衣服的、玩具的， 嗯， 就是烘焙的。 对， 但是去你们那儿我觉得有一优势，环境美， 对， 漂亮，对吧？ 对， 你孩子在那儿学，你当然妈也能陪着，你爸就能出去溜达溜达，吃个肘子，喝个啤酒，多爽啊，对吧？这个是你们的天然优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春节期间咱们那儿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春节呢，我们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我们这边是停业的，但是呢，在春节前的有一个特殊日子里啊，我们呢也是为这个每位情侣啊准备了一个浪漫的烛光情侣晚宴。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活动的组织，包括每一桌来的客人都赠送一个 DIY 的一个心形蛋糕，让每一个客人能感受到我们七叶香山的一个文化，这个整个的气氛是非常好的。 呀，烛光晚宴， 烛光晚宴。 哎呀， 谁 DIY？ 来的人。 哦， 我们这个呢，现在设计有两种，一个呢是这个客人自己可以去设计，第二种呢是我们是由这个后厨统一，就是行政总厨 包办， 明白明白， 对，包办。 嗯， 然后呢，设计这个呢是新型的一个比外头要新鲜的一种理念，更多，它不像这传统啊，就一个蛋糕，一个心形就那么简单，不是，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元素在这里头， 里边有戒指， 里头这那就是秘密了。 对，小胖，你跟你媳妇儿要是去的话，哇，怎么上面全是小脏包啊？ 哎呀，好啊，这个。反正也是春节前的那一天嘛， 对 对吧？大年三十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想过一个特别一点的两个人在一起的特别的日子，可以选择那边去哈，也是吃德国大餐， 是 喝啤酒。 为了这个菜品呢，我们今年做了一个提升。 哎呦， 从这个选材到这个设计。尤其是我们总厨这边也是费了很多的心思，前段时间尤其是这个有一个七彩鲤鱼，一个首席鲤鱼老师，姓李，李老师，他对我们的一个鹅肝的菜品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讶，他是用了一个蓝莓加鹅肝的一个搭配，把那个鹅肝的那个腻给忽略掉 去了， 对，但是这个回甘的味道是非常的，是认就是进入你的记忆的深刻。 嗯， 真的就这么一个活动，我相信那个特殊的日子你们那儿肯定都满。 嗯， 真的都满。 是的，是的。 好啊，这个那就少说点吧。 嗯。 接下来我们让这个香山绿色果品采摘园的销售经理梁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园区的情况，好不好？ 我们园区是占地400多亩，在四季青里是 最大的。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是最大的一个园区，因为没有比我们再大。我们日光温室有56栋，包括草莓、蔬菜，还有一部分南果，像枇杷、火龙果、木瓜，还有桑葚。 然后陆地面积主要就是陆地的一些水果，现在这季节就是草莓蔬菜，然后还有春节期间马上就要成熟的桑葚， 嗯， 这个是最新鲜的。 嗯，那比如说像第一家他们有蔬菜，您刚才说了咱们那儿有很多的水果，蔬菜有吗？ 有，像今年我们种的菜花就有五个品种， 嗯， 有白的、绿的、紫的、黄的，还有一个宝塔菜花， 啊， 然后还有很多 市场我都没见过， 买不到的，真的没有 哦。然后也都是天然的、无公害的， 全是无公害的。 嗯， 像我们园区大棚所有的种植这些块，从防治开始都是物理的， 嗯， 使那些化和那个是叫捕食螨。这东西它就是一个生物肥，它就把那个虫子引走，然后我们使黄板和蓝板粘住各种不一样的虫子，然后再有一些虫子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就是人工去剪，还有就是使那个增加光合作用的二氧化碳，这个来增加棚里的果子的质量。 嗯，你应该这么问。 嗯， 那个梁总，宋彤那儿的都得奖了，您那儿今年没得奖啊？ 我们是兄弟单位。 哦，嗨，都是一家人是吗？ 送的时候他送这个品种，我们就送另一个品种。 哦，明白了， 就是谁得不得的，这不都是一回事儿？ 就今年你得，明年他得，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哎，我听您的意思，应该是您那儿的蔬菜应该是一个，就是您那儿的特色产品， 对， 是吧？ 蔬菜现在有二十多种。 哦， 像黄瓜、西红柿都是直接开暖气加温来种植的， 天 哪，火，但只为了您吃，我这儿有。 哦，哎，那我换一个角度问，就是，我刚才问了他们的草莓得了奖了，他说虽然得奖了，但是不会涨价。那咱们那边的蔬菜自主研发的这么多，而且有很多外面都看不到的，如果去您那儿，便宜还是贵呢？ 嗯，采摘价格相对来说贵一点，因为您可能体验，但是直接买就是跟市场价格没差哪儿去。 蔬菜呢？ 就是蔬菜。 哦，那还比较公道。 对对对，现在啊，有好多餐厅啊，就是最火的餐厅啊，整个世界最火的餐厅是什么呢？这边摘着，这边炒，而且是那种大厨就用最简单的方式给你烹饪，让你尝到的就是最新鲜的果蔬的滋味。您那儿有餐厅吗？ 嗯，这个受限制，餐厅没有。 嗯， 因为我们全是主要是种植。 哦， 然后今年就是做了很多的活动，就也是跟他们，还有他们别的办公室，就是逢这种节假日，像三八、端午、中秋，我们都会做应季的。像三八针对妇女节，我们做那种丝巾、围巾，还有口红。然后端午节就是包粽子，端午节都是好多孩子，然后就是中秋节做月饼，都是应着这个景来做。 对，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惠民活动一部分搁在我们的好多园区里面，然后我们政府呢就是补贴70%-80%，然后剩下的然后由咱们自己的，然后就是反正也是不以赚钱为目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那看来咱几家还都是比较实在的。 嗯， 真的，而且包括做的活动，包括咱们推出来的产品，还都是为大家着想。那再问更实在的一些问题，去咱们三家坐观光车都能到吗？ 都 可以到， 都可以的， 每一个站都能到， 每一站就都可以。 对， 对， 对， 对， 对， 每一站都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景区啊。 哦， 就像那个刚开始第一站是像在 颐和园西门， 颐和园西门那站就可以到我们的玉泉的北湖公园跟中武公园，特别漂亮，特别漂亮，两个公园面积特别特别大，绿植绿那个环境特别好。 嗯， 然后下一站插棚路，插棚路就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玉泉采摘园。 玉泉采摘园。 嗯， 对对，然后再往下，然后就是咱们的万安站吧，应该叫啊，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 芥 香 山， 还有我们的绿色果品，特别特别方便。 哦，那咱们那边的停车位多吗？ 停车位多呀。 嗯， 我们园区里等于后边专门有一停车场，都可以停车。 他那儿地儿那么大呢，估计随便停。 停车是放心的， 你看 我们有专用的停车。 你看，你看， 哦， 这仨人感觉就是你问完这个问题，哎呦，你那儿就不缺的就是地儿，我告诉你。 好， 咱这样，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呢，因为有朋友要问问题了啊，咱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公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 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Cherry 问了，说：“哎，节目里介绍的这些蔬果去哪儿买啊？比如说，我想买这个，香山绿色果品的，就是您说的那蔬菜，您那不是有20多种的吗？我想买最新鲜的，我在哪儿买啊？我想买这个宋彤他们家的，是吧？ 对， 这个玉泉的采摘园的，咱们的那个得奖的草莓 、 我在哪儿能买着？网上有吗？ 啊，我们有自己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就是玉泉采摘园，搜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就上面有相应的产品。” 哎，你们家那个获奖的草莓今年卖多少钱一斤啊？ 我们就是会员是60一斤。 嗯，哦，那还行啊。 对，成为我们的会员， 你应该说的理直气壮。我们会员才60一斤，可以了。我上周买的草莓，确实还不错啊，确实还不错，但是确实有点贵，90多差不多得，合到啊90多一斤， 一斤 。不过吃起来还不错，你们家60改天尝一尝啊，关注你们公众号就可以， 对， 是吧？ 玉泉采摘园。 好嘞，那同样咱们家的蔬菜也可以吗？ 可以。 也可以是吧？因为你们兄弟单位哦， 都是在您的公众号上啊。 各园都有，但是一个一和十园里一个。 哦， 一和十园也有公众号。 对。 那好。 好， 那像Cherry 他说的这问题其实就可以解决了。 对。 因为网上我要能够买的话，那就可以包括能送货到家，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嗯， 是吧？ 对。 对。 所以像露露你问的这问题也不是问题了啊，他们已经说了价格了。蔬菜不会太贵吧？ 那蔬菜不贵。 好， 董林问了，春节期间咱们这三个地方都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吗？这个七月香山歇业了，两家应该是不歇的吧？ 啊，对 对，玉泉应该不歇，有什么活动吗？除了采摘，比如说放个炮啊，五个龙啊，哎，咱那儿好像不能放， 五环一里， 对，不能放， 对， 因为有五个师啊什么的，踩个高跷啊， 其实我们那儿还有一个那个四季园生态园餐厅，对，它里边全是绿植，面积有10000平米， 嚯， 然后那绿植的面积占总平米的70%， 嚯， 就7000平米，大概全是绿植，就生态餐厅，对，可以带孩子呀。家人啊，可以去 生态餐厅。 对，生态餐厅 就等于在里边能吃饭呗。 对，可以 吃饭，就是绿植嘛。 哎呦， 对，现在他这个生态餐厅呢，还跟丹江口野生鱼有一合作，对，有一全医院。 哦， 这不错，这不错， 可以去尝尝。 对， 好， 对， 好。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信息问到了价格。其实刚才小陈，你不是说了，其实政府有大量的补贴。其实你应该可以详细再解释一下到底补贴了多少。如果要是拿比如说参加这个活动以200块钱为一个基准的话，补贴完了以后实际上真正惠民，然后我们的群众要花钱才花多少钱，其实这样更直观，给大家解释。 基本上是这么着，我们像是之前说的相声专场演出跟评剧专场演出其实就是免费的，免费，只要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就可以免费给他报名。然后是，但是我们得收点钱，为什么呢？就是怕他们那个占着名额不来。 明白。 对，然后但是这个钱呢，我们是用来给他们买水跟饮料，全部 就回馈给去了 。对， 嗯。 然后还有就像什么我们烘焙啊、插花啊，还有一些就是手工制作这样的活动，我们大概就是都是在20-30。 就是一个人参与就20-30， 对，20-30， 剩下的那些 全是我们有政府来补贴。 哦， 政府补贴，像是我们天悦读啊，就是孩子们在里面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什么手工品啊什么的，就是有20-30啊，超不过这么多钱。 那就补贴的还真的挺多的哈。好嘞，咱们刚才聊了聊春节期间的，其实过了春节，我们说了这周日的时候就已经是立春了，其实过了春节也基本上到了2月底了，一到了3月初、3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猫了一冬了，都想出去玩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估计 三位所在那个地方应该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内容呈现了，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了。春天我们去那儿能玩点什么呢？比如先从咱们玉泉这个采摘园开始。 到了春天呢，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玉泉地区有两个，对外就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公园，两个公园是北吴公园和中吴公园。 嗯， 然后呢，北吴公园呢，主要以这个东园主要以历史文化为主题，它的景点有金山寺、药王庙、大戏台等景点。然后呢，西园呢主要就是休闲健身为主。然后呢，中吴公园呢主要以观光为主，园内有观天台。 嗯， 在观天台就是它这个中吴公园的最高点。 嗯， 就可以看到这个三山五园的美景。然后还有一大亮点呢，就是中吴公园里有京西水稻的种植。 哦， 对， 这个好。 对 对。 然后呢，早在1958年，周总理和这个贺龙副总理就来到我们玉泉农业合作社参观，然后呢，得到了这两位领导人的好评。 嗯， 对， 好，参观就更不用说了，肯定按照季节的不一样，他们也会让总厨推出不同的菜系。 嗯， 包括他们也会想，天终于暖和了。我们的室外终于能够用上了， 哎，没错， 对吧？ 大排档就有了， 哎，三月呀、啊， 有点早。反正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我估计像小白，你们设计的活动，可能从春天开始又开始新一轮的，2018年的活动应该不会比2017年的少， 是 肯定的， 肯定会比2017年的更多更精彩， 没错， 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关注咱们那个微信号是。 文化四季微信公众号， 文化四季，好，文化四季、非常好记。好了，非常感谢今天几位嘉宾的到来啊！改天有功夫的话，我们真的带着听众我们一块儿去那儿实地的体验一下。感谢你们的介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明天再见了。